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好，欢迎走进今天的迷幻时空，我是韩涛。科学史上曾经有过一次著名的费城实验，这就是富兰克林在1752年在费城用风筝把雷电收集到了莱顿瓶中，这是大多数人知道的费城实验。但是关于这费城实验，坊间还有另外一个版本，而且传的是神乎其神，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今天的节目咱们一起去探秘费城实验。 我是来自克星球的超人克拉克。 哦，欢迎你造访地球。 UFO 是我的飞船，银河系就是我的家。 哦，我的朋友，那是多么奇妙的世界，我真想去看看。 好，那我们一起走吧。3、2、1，发射。 异度空间。 据传说，在1943年的10月，美国海军在费城进行了一次人工磁场的机密实验，这次试验也被称作是费城实验。而且这次试验的名气一点也不亚于富兰克林的那次费城试验。这次试验成功地将一艘驱逐舰以及全体的船员投入到了另外一个空间。在实验过程中，实验人员启动脉冲和非脉冲器，使船只周围形成了一个巨大的磁场。随后整条船被一团绿光笼罩着，船只和船员也开始从人们的视线当中消失。实验终止时，舰船已经被移送到了479公里之外的诺福克码头。此后一些船员的身上仍然留有实验的反应，不论在家中、在街上、在酒吧或者饭店里，都会突然的消失又重现，让旁观者惊讶不已。参与这项实验的吉索普博士认为，强烈的磁云能够重新排列人类和物质的分子结构，使其进入到另外的时空。费城实验的进行在科学上具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证实了自然界当中的确有另外的空间存在，同时也表明了将人类及其装备暂时投入另一空间的可行性。这也是迷信神秘现象的人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儿。据说它证明了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显示电磁时空弯曲的存在，可以用来解释包括不明飞行物、百慕大魔鬼三角在内的种种神秘现象。费城实验的进行在科学上具有着深远的意义，它不仅证实了自然界当中的确有另外的空间存在，同时也表明了将人类以及装备暂时投入到另一空间的可行性。对于美国海军的费城实验，还有另外一个相似的传说版本。美国海军的这次试验，其最初的目的是让舰艇借助强烈的电磁场来干扰和躲避敌方鱼雷的攻击，后来则延伸为在周围空气中产生强磁场，使敌人的雷达探测不到自己的存在。 美军考虑到试验的绝密性，把试验的对象定为艾尔德里奇号驱逐舰。1943年的6月，艾尔德里奇号被安装上了数吨电子实验设备，其中每台功率为75千瓦的两台大型磁场发生器被安装在了前炮塔的位置，它们产生的磁力通过安装在甲板上的四组巨大的线圈进行分配。另外，舰上还有三只射频传送器，3000只 6L6 型功率放大电子管用来驱动两台磁力发生器的场线圈，特制的同步和调制电路，以及一大批特制的电子设备。那这些设备组合在一块儿，经过适当的控制和调节，就可以将舰身周围的光和无线电波弯曲，达到隐形的效果。1943年的7月22日9时整，费城海军制造厂艾尔德里奇号上的磁力发生器电源被接通了，强大的磁场开始在舰身周围形成，一片绿色的雾气慢慢地将艾尔德里奇号包围了起来，艾尔德里奇号从雷达上消失了。正当在现场观看的海军官兵们要为试验的成功欢呼时，随后发生的事情却让他们目瞪口呆。艾尔德里奇号本身变得近乎隐形，用肉眼看上去只能依稀地看到舰身的轮廓。按理论推算，军舰只会在雷达上隐形，而军舰本身不会出现物质隐形，这让所有的科学家惊叹而且不安。他们不知道下一步还会发生什么，于是迅速切断了磁力发生器的电源。待绿雾渐渐消散后，艾尔德里奇号重新回到了雷达和人们的视野中，旁观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但是很快新的意外又发生了，岸上的人员登上驱逐舰后，发现船员们分辨不出方向，还都感到恶心。情况更糟的是，他们回忆不起发生了什么事情。不论这些官兵的实际身体状况如何，不久他们都被美国海军判定为心理健康程度不适合服役，从而被迫退伍。美国海军随后封锁了消息，这次实验的所有记录也均被列为绝密。 传说中的美国海军费城试验究竟有没有发生过？这个神奇的实验是怎么被炮制出来的？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揭秘费城实验。 那么费城实验到底有没有进行过？对于这个在科学上具有着深远意义的实验，美国海军却异常谦虚地断然否认曾经做过。为了应付频繁的查询，美国海军还特地地为此编出了一份事实资料。据说被用于做实验的那艘驱逐舰为艾尔德里奇号。美国海军军事行动档案部出示的航海日志显示，这艘已在1942年所罗门群岛之战当中牺牲的海军中校约翰·埃尔德里奇命名的驱逐舰，在1943年8月27日的纽约海军船坞试航之后，继续留在纽约的长岛海峡，9月16日驶往百慕大群岛，9月18日在百慕大群岛海域进行训练和海上试验，10月15日离开百慕大去纽约执行护航任务，在纽约港停留到11月1日。11月2号抵达诺福克的海军基地，3号前往卡萨布兰卡，在11月22号抵达，29号返航，12月17号抵达纽约港，12月31号前往诺福克。在这个时期，埃尔德里奇号从来没有到过费城。据说是商船弗鲁塞斯号上的人员目睹了将艾尔德里奇号传送到诺福克的海域，但是弗鲁塞斯号当时的船长否认他或者他的成员在诺福克期间见到过任何不寻常的事件。艾尔德里奇号与弗鲁塞斯号甚至没有同时处于诺福克。1999年3月，艾尔德里奇号的老船员们首次重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一致否认曾经参与过这类的实验。 对造谣者为什么拿他们的船只为造谣对象感到迷惑不解。他们甚至开玩笑说，埃尔德里奇号的确在费城是不可见的，因为他从来就没有到过费城。的确，关于这个蹊跷的实验还是有着很多的疑点。果真如此的话，美国海军为什么要在大白天？据说实验发生的准确时间是在1943年10月28日下午17点15分。在大城市的港口，且有许多平民围观时，在众目睽睽之下从事如此高度机密的实验。更何况二次世界大战正在激烈的进行，美国海军竟然拿着一艘战争急需的崭新的驱逐舰试验消失实验，那可真够愚蠢的。为什么不先拿一艘破船试试成不成功呢？那么这个费城实验的谣言是如何来的呢？这涉及到一位热衷研究不明飞行物的业余天文学家和一位疯疯癫癫的潜海员。1955年，汽车零配件推销员莫里斯·杰萨普，也就是咱们节目开始时所说的参与这项实验的吉索普博士，他出版了一本书，叫《不明飞行物案件》。此君曾经在密歇根大学攻读天文学，但是没拿到博士学位就毕业了，之后继续业余从事研究，尤其对不明飞行物感兴趣。在这本书中，他把许多神秘现象归为外星人来捣鬼，推测外星人的飞碟采用反引力推进系统，呼吁公众要求美国政府调查飞碟，并根据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从事反引力推进系统的研究。书出版之后不久，杰萨普就收到了一封用几种不同颜色的墨水书写的读者来信，要跟他讨论反引力推进系统，署名为卡洛斯·阿兰德。几个月之后，杰萨普又收到一封信，签名略有变化，为卡尔·阿兰，前一个名字其实是这个名字的拉丁化写法。在这封充满了拼法标点错误的信中，阿兰描述了后来被称为费城实验的事件。他告诉杰萨普，没有必要呼吁公众要求美国政府根据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从事反引力研究，因为就在1943年10月，美国海军已经在费城海军船坞做过了这样的实验，让一艘驱逐舰连同其船员从费城消失，几分钟后在诺福克出现，然后在几分钟后又重新回到费城。但是这个实验出现了可怕的后果，使得美国海军终止了进一步的实验。在不可见场的作用下，有些船员被冻僵了，要6个月才能被解冻，有些身体起火被烧了18天，有的从此消失，一半的人后来发疯了等等。阿兰声称当时自己在弗鲁塞斯号上目睹了这个实验，并提供了自己的海员证号码。杰萨普回了一张明信片，要求阿兰提供证据证明他的说法。几个月之后收到阿兰的回信，说如果他被催眠，就有可能回忆起实验的日期、参与者的名字和报道这个事件的费城报纸的名字。在这些信中，阿兰没有提及参与实验的军舰的名字。 我是来自克星球的超人克拉克。 哦，欢迎你造访地球。 UFO 是我的飞船，银河系就是我的家。 哦，我的朋友，那是多么奇妙的世界，我真想去看看。 好，那我们一起走吧。3、2、1，发射。 异度空间， 欢迎继续收听迷幻时空，我是韩涛，这里正在为大家讲述的是美国费城实验之谜。在1956年，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收到了一个匿名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本不明飞行物案件，在书的空白处有三种墨水做了批注。这些东拉西扯、颠三倒四地用伪科学术语发表对不明飞行物、反引力推进系统等等的见解和批注，却引起了两名美国海军军官的兴趣，想要知道是怎么回事。他们请来了这本书的作者杰萨普。杰萨普读了这些批注，发现里面提及是船只消失的1943年的实验。在根据批注的笔记，他认定批注者是阿兰。 并且把阿兰的两封信交了出来。这两名军官请一家印刷公司油印了该书、批注和这两封信，要求印数25本，实际印数可能达到上百本，目前仍然能找到这个版本。据说美国海军研究办公室还去查过阿兰的寄信地址，发现是个空笼房。美国海军对此事的介入也就到此为止了。不明飞行物案件的销量不错，杰萨普雄心勃勃地想以写作为生，并且四处集资要去墨西哥考察，但是好景不长，他在1958年出版的续集根本不受读者的欢迎，出版商不愿意再出版他的著作，于是他陷入到了经济困难，妻子也离开了他。那年的10月，他到纽约参加一个朋友的晚宴，给三个朋友一人一本批注版的不明飞行物案件，请他们如果万一他出了什么事情的话代为保存。然后他去了佛罗里达，刚到那儿不久就碰上了一起严重的车祸，让他对人生感到了绝望。1959年4月，他给朋友寄去了自杀遗言。20日，在离他家不远的公园里，他被发现在小车的驾驶座上奄奄一息，在被送往医院途中死亡，警方认为是自杀，死因显然是一氧化碳中毒。他用一个管子把汽车的排气管连接，从车窗渗到了车中，又用毛毯把窗口密封，然后发动了汽车。但是阴谋论者认为杰萨普实际上是被美国海军谋杀的，而阿兰也为了躲避追杀四处逃亡。现在咱们来看一看阿兰究竟是谁。他在1942年17岁时曾加入美国海军陆战队，10个月后因健康原因被开除，去费城当了一名商船的海员。他服务的第一艘商船即弗鲁塞斯号，后来又跟随其他商船出海。1952年，他告别航海生涯，四处游荡，不断地更换工作，一度去墨西哥工作，因此也使用了拉丁化的名字。他有个习惯，在书上写批注和与作者进行通讯和联系。不过他可能没有料到，他在1955年对不明飞行物案件的批注和与作者的通讯会留下如此深远的影响。在美国海军已对之失去兴趣之后，民间研究者开始登场。1965年，文森特·加蒂斯出版了《不可见的地平线：大海的真正神秘世界》，除了介绍许多神秘失踪的岛屿、飞机和船只，还根据阿兰信件编写了费城实验故事。1967年，布莱德·斯腿格撰文介绍了阿兰信件和不明飞行物案件的批注本。阿兰读了之后，气愤地给斯推格的出版商写了几封措辞强硬的警告信，但是并没能阻止斯推格在次年出版了一本以之为主题的书《阿兰德信件：新 UFO 突破》。1969年，阿兰到出版批注版不明飞行物案件的出版公司要了一本批注书，然后到研究不明飞行物的业余爱好者组织空中现象研究组织的总部，坦白说他向杰萨普写那些信只是一个恶作剧，并且在批注本收录的信件上写了这些话。在如下页面上用褐色墨水划线的所有单词、词组和句子全都是假话。这一页和后面页面上方的话是我曾经写过的最疯狂的谎言，目的是要鼓励海军研究办公室研究和劝阻莫里斯·杰萨普教授做可能导致实际研究的进一步调查。当时我担心隐身和立场的研究，我不知道这个坦白和他的批注信件一样的颠三倒四，不过有一点倒是说得清楚，那就是他炮制了一个骗局，目的是为了吓唬人，以阻止做类似的研究。阿兰没有说他是根据什么资料编造的，不过我们不难想象，原来在二战期间，美国海军在费城的确经常从事隐身实验，不过不是为了让人眼看不到，而是为了让磁性的水雷检测不到。这个采用的是消磁技术，在船身从头到尾装上电缆，通电之后可以抵消船身的磁场，使磁性水雷的传感器不起作用。阿兰在费城当海员时，可能从海军官兵那儿听说了他们要使船只变得不可见，于是间有了灵感。阿兰的坦白并没有结束这个闹剧。 1977年，神秘现象最热心的编造者之一查尔斯·伯利兹出版了无影无踪来自百慕大三角的新信息，有一章专门介绍了费城实验。1978年，乔治·伯格和尼尔·辛普森出版了一本小说叫《空气》，描写一名退役水兵一直在做噩梦，梦见船只和海员忽然消失。一名美国海军军官对此做了调查，发现有人掩盖了在1943年在费城用埃尔德里奇号所做的远距离传送实验。这个故事显然是根据阿兰的信件编造的，作者也在书的封面清清楚楚地标明这是一部小说。1944年，伯利兹和威廉·穆尔出版了《费城实验隐身项目》，这本书其实是根据《空气》编写的。《空气》一书当中的角色所说的话被剽窃过去当成了证词，但是伯利兹和穆尔却声称这是真实故事，这本书成了《费城实验》的权威著作。后来对《费城实验》的种种介绍基本上都是根据这个把小说当成真实故事的版本。阿兰在1994年3月5日因病去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但是《费城实验》丝毫没有消失的迹象。 传说中的美国海军费城试验究竟有没有发生过？这个神奇的实验是怎么被炮制出来的？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揭秘费城实验。 其实费城并没有什么丝毫的神秘之处，神秘的是为什么一个恶作剧是如此轻易的就被众人当成了历史事实。阿兰在无意当中做了一个谎言重复千遍即成为真理的实验，到底这个所谓伟大的费城实验有没有被做过？它是有人捏造出来的，还是美国海军为了隐瞒事实而将它当作机密处理不公告于世才说没有做过的？我们相信真相始终有一天会大白于天下。费城实验的理论基础是爱因斯坦的统一场理论，这个理论认为引力和电磁是相连相通的，就像质量和能量通过智能公式联系起来一样。证明统一场理论是爱因斯坦一生最后的愿望，虽然他从没有最后解决统一场理论，但是费城实验的结果却让我们似乎看到了一些什么。如果爱因斯坦是对的，那么时间、空间，然后物质都是相互关联的，而我们知道有件东西是整个宇宙所共有的，那就是电磁能。当你看着一个面包圈时，首先看到的是面包的外圈，还是中间的空洞呢？这是个心理题，但是也可以帮助我们从新的视角理解哈奇森效应。按照我们现有的物理学知识，哈奇森效应不可思议，这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是把目光聚焦在面包外圈上，忽略了自然界无处不在的空虚部分、空间，以及充斥其中的电磁能。哈奇森当然不是第一个知道电磁的人，但是他的实验让人们把种种奇异的事件的解释目光集中到了他所使用的所有设备的唯一产物，那就是电磁的变换上面来。道理很简单，无处不在的空间实际上处处充斥着电磁能，我们从前关注的面包圈本身所发生的一切变化都只是电磁能量的一种爆发形式而已。我们设想如果把100万伏特的高压打在自己身上肯定会死，但是改变电流的频率到了某个特定的数值，我们就可以让100万伏特的高压穿过我们的身体而不受到伤害。这个实验自1952年就被很多人成功的尝试过，这是不是让你觉得太可怕了？但是的确要实现这一点并不难，要做的就只是改变频率。比如说如果人体全部原子的频率与墙壁全部原子的频率相同，人就能随意的穿墙而过。如果人体全部原子的频率做到整齐划一，人就会突然之间消失。费城实验当中的这艘驱逐舰也许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消失的。当年究竟有没有发生过这样一个费城实验，到底是谁在造假，人们不得而知。正如一句老话所说的，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各位是怎么认为的呢？好了各位，